锵锵奥运行，文道兄啊，子东兄，今天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这家伙全世界的这反正全中国的人都看着这个场面，刘翔黯然退赛，你当时什么感觉，徐老师？ 我当时在想，如果没有什么隐情的话，我就觉得很正常，一个再好的运动员受伤了嘛，就可以退。但是我当时已经在想象了这个民众的承受，就是因为他太多光环了，其实跟刘翔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很多很多。其实这种万众瞩目最后失望的情景不是第一次了， 太多了。 84年中国把全部的田径的希望寄托在同样也是一个上海青年的身上， 朱建华、 他当时是跳高的世界纪录，你知道跳高在田径里面的地位比110米跨栏还要高，因为当时是地球上跳的最高的人，他是准备去抢金牌的。结果发生什么事呢？在他要跳的时候，有一个美国运动员气喘发了，救护车开进场，裁判叫他等一会儿跳，节奏乱了，后来他就要了另外一个高度去跳，最后他就大家也就失望了。所以这是一个预感，我觉得朱建华这事情是一个预感。 我觉得这回啊，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隐隐约约觉得这事儿也不能说叫合理，就是你感觉到会出事儿。你有没有感觉？ 是刘翔出来这个表情？ 不只是过去几天啊，就那么多消息出来，你知道吗？就你不觉得过去几天各种消息都在出来吗？比如说我今天早上看报纸的时候，最早最多的一个消息，最快的消息是什么？说他最近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左脚发育大了。你听过这个？ 发育了， 就又发育了，比原来的脚大了1公分。 啊、 然后这个 Nike 呢，要赶快给他订一双新鞋。你没看到啊？很多报道 Nike 的广告剂量吧？ 对，但是反正就最近你就觉得，哎，这种消息也不断的在渗透。 我就听说什么 有点 这个以前也因伤曾经退出比赛，不是第一次。以前有大腿肌肉伤。说是上星期六就发现这个脚踝啊，所以现在人家叫什么阿喀琉斯 之 那个脚肿吗？就是说一个这样的飞人，但是呢唯一的弱点他这个脚踝上有旧伤，但是呢，所以我就想起这个希腊神话啊，我今天翻了翻网上的这些言论，哎呦我的天哪，就是反正是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就是我看见有些说刘翔不好的那些言论，我是真的实实在在的感觉到这个压力有多大。你知道这就骂的那个难听啊，有的人呢就是说自断双腿，以泄13亿人民。 然后算什么话呢？ 我跟你说，甚至还有人说你就是腿折了，你也给我跑，我也给你鼓掌。你应该是摔倒在赛场上，你不应该这样退场。我的天，我告诉你，我听到这个话。我就想啊，我想的倒不是源于雅典的奥运会，我想到了源于罗马的斗兽场那个决斗士，你知道吗？就是看着你啊，你得给我死拼呐、 啊！ 那是他把那个隐喻当真了，因为我们的隐喻叫中国军团，前前后后都在讲打仗的事情，军团嘛。那如果是你以军事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就期盼一个黄继光嘛。那全国人民把他当作民族英雄嘛，可是千万别忘了，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现在是体育运动，不是打仗。 当然，这个毕竟也有一半以上的人，那都是就是咱们这人同此心，同情心疼，就那得多疼啊，对吧？就同情刘翔，支持刘翔。所以说呢，这说到网上，这炸了窝了嘛。咱们也请出一位，这次咱们很多网站呢，凤凰网、新浪网、搜狐网都支持我们，而且这个搜狐网的老总张朝阳那天说。哪一场比赛他都看，所以他是首席记者。我想啊，我倒想听听他说，给我们总结一下网上他的观察。哎，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邓文涛你好。 哎，你给我们说说你在网上了解到一些什么态势？ 对，最近我是那个不是报道嘛，然后几乎每场都看，但是基本上都是去的是大球，排球啊，篮球什么的。刚好今天上午就没去，所以我很庆幸自己没去。所以一方面盯着这个电视机，一方面呢盯着网，然后呢就发现当时的这个情况就特别的惊诧，所以全国人民被惊呆了，所以大家都看到了。同时网上的争论也非常非常激烈，基本上呢就是分成两派吧，一派是这种说他该退，就说退了无所谓；另外一派呢，大多很多人都说不该退，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战死沙场，不应该那个退下来。 所以而且甚至就各种说法说他是这个本来其实早就知道不能跑了，还偏要那个就是说出来试一下做一把秀，然后还有怀疑说为什么新闻发布会就那么快的召开，一切都安排好的等等等等。 嗯，有没有人怀疑是跟什么赞助商啊什么有关系？我看到很多人都把钱拉进去讲了，就比如说， 甚至、 哎、你这个 甚至有人说，甚至有人说可能那个底下都赌他跑赢还是跑输，能不能拿金牌，都赌博什么的，到时候或者说黑是要什么追杀什么的，哦、可能都有这种网上这种话都出来了，说那个什么 都赌盘吧， 对，说什么都 有赌局什么的。 但是但是朝阳兄啊，那你个人的观感如何呢？ 我觉得呢，首先我觉得他跟腱有问题，要跑也肯定跑不了好成绩，而且肯定会把这个伤加重，所以我觉得根据实际情况就退下来别跑了。我觉得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么这里边反映了一个呢，我们的这个国人的文化就是比较就是要求比较严，从小父母教育都特别严，我们对其他人要求严，我们对自己也特别要求特别严。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就是说中国已经现在这么开始富有了，开始这个崛起了，所以就说可以号召大家呢对自己宽容一些，容忍一些，我们对刘翔宽容一些，我们对每个人对自己也宽容一些，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另外一个呢就说这个还有就说这个这种不宽容呢也起因于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把刘翔符号化了，就是整个刘翔就是奥运会，刘翔这个整个这个广告啊什么宣传啊一切的话就是寄托着全国人民的重托，这种很强烈的情绪在里边呢，所以这个突然不跑连试都不试一下，让这个全国人民的这种情绪上接受不了。那么但是呢就通过这件事儿，我们除了就是说学会就是说每个人要对自己宽容一下，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对我们要求太严格了，那个所以就说你考试啊必须考第一名，考高分，你拿班里第一名，拿奖牌也必须拿金牌，你看我们整天都数金牌数，我们从来不看这个银牌铜牌，好像拿到铜牌就是失败，所以这种就说这种都是从小我们教育的这种结果。 对， 另外一个呢就说这件事呢我觉得也告诉我们，就说确实要能够接受各种可能性，一个现代社会什么结果都可能出现， 对， 我们不能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搞定什么的， 应该有一种达观啊。好，谢谢你张朝阳， 谢谢张 的。 所以你看我觉得张总说的很对啊，就是你说这个一个运动员比如说他是不是失败一次大家就不能接受，我今天看了这事儿是后来看网上的反应，我就在想你想想看刘翔四年前带给大家那么大的惊喜，那么多的荣耀，给了我们那么久的快乐，那么难道就犯一次错误，不管这是什么样的错， 或者是这也不能叫错吧， 就我就说即使是错误，那就已经不能够接受了吗？ 所以我 就已经要翻脸不认人吗？ 反差真的是非常大，因为有那么大多的广告，你看我看有一家大概应该是国营的银行吧，说你爱刘翔就来用我们的信用卡，然后用刘翔的图画做了很多这种卡通，巨大的大楼上面无数的宣传，你看整个播他比赛试赛前面的半个小时，中央台就没好好放田径节目，就一直在嘴里说对他的无限的希望。 这个不光中央台了，就全国整个，我觉得造成了一个 还是问人家直升机上能不能看到刘翔， 你那么大的一个心理高潮啊，一下子这个落差。 但是他自己怎么说我注意过，就前一段时间有记者去追问他心情紧张不紧张，他的回答说这不过是个游戏嘛， 这是他给自己减压呀。那真正我觉得有点这精神的呀，我倒跟你想说另一个。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咱们奥运非常戏剧性，你就发现这个功亏一篑。你记得那个艾蒙那个叫什么什么马修斯艾蒙斯啊，就美国的那个射击的， 你把老打枪了， 五十米是叫步枪三姿吧， 对， 哎呦，上届我发现他跟中国有缘呢，上届贾建波 对中国兵团有贡献， 没错， 对，没错， 上届他也是最后一枪的，还是是不是最后一枪打别人靶子上， 他这回进步了，已经 进步了， 上回是打别人靶子， 最后一枪4.4环，但是你看人家啊，完了之后就扑老婆怀里流泪，但是呢，过一会儿出现在奥运村呢，就开始有说有笑，说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过，我比较遗憾的，就是说我拿着金牌，我跟我老婆说呀，咱们就能买大窗户的那个房子了，但是我没拿金牌呢， 买小窗户， 咱们就只能买小房子了，但是就也很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放一起啊，也挺有意思，我们不如把一首歌啊，跟这个各位分享一下，咱们来听一听。 上礼拜咱们做节目，咱们一香港摄影师还说呢，你们香港人呢拿个铜牌就很高兴了，对吧？ 对啊，对啊。 说你，哎，我觉得怎么觉得你们大陆运动员这么奇怪？就说拿个铜牌都跟谁楼某个 就如上考比， 拿个铜牌就跟如上考比一样。但是你今天看见孙海平新闻发布会上，我觉得这压力，那个教练痛哭流涕啊，给大家道歉，给全国人民道歉。我的天，我觉得这也至于吗？ 我想这事儿啊是这样，就是说。首先当然我觉得很奇怪，就我反而没那么悲伤。为什么？我觉得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反而应该值得为中国队目前整个军团为止的成绩高兴。我们的金牌数目已经肯定突破雅典了， 哎哎哎， 我们有很多的意外之喜。 嗯， 那这个比起来，就我觉得大家已经不把刘翔当运动员。问题是 我是觉得这个整个刘翔热这几年的刘翔热、啊、有点过头、 嗯、 一是把他放在太大的爱国光环下、 嗯、 二是不就是因为他是田径类的一个西方主流的一个、 啊、 你越是吹捧这个成绩哈、啊，好像在鼓我们民族志气，其实越是证明你很听从西方的游戏规则。 嗯， 其实当初啊这个顾拜旦啊，他把这个奥运啊，他因为你知道第一次奥运现代奥运办了，希腊办了以后，希腊要申请一直在他那里办， 对， 顾拜旦就说一定要到不同的国家去、 嗯、 他当时的宗旨就想让他变成各种不同的文化都能够参与进来。是的，跑步是最重要的在这种，但是难道你能说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这些不重要吗？你太多的讲刘翔这块牌啊，我觉得对其他拿金牌的运动员来讲不够尊重啊！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是因为我们 因为为什么你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拿了三十几块都不怎么，他一不跑就变成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咱们都说金牌含金量嘛。 是，你怎么来判断这个 含金量？ 你不就是根据你欧洲人的这套观念？ 他们说那观众那鸟巢里，就你知道当时90,000人的观众，刘翔看见走出去了，哇！然后呢？听说走了，我不敢说走了多少，反正走了不少人。 对， 那么票， 我跟你说， 很多人骂娘的，就是说我票炒到十几倍，4000块钱买的票，现在900块钱我要让给你。 现在有很多人在网上讲有隐情啊，怕可能是欺骗啊什么。我估计就这两种人。 嗯。 第一种人就是直接经济受损失的那些人，对不对？黄牛，那所以一肚子气，对不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多年来对诚信，对很多事情。狼来了，很多事情有产生一种诚信危机，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不会，我自己个人觉得哈，假如说像有些人说哦，这是个演员啊，什么东西，那应该怎么演？应该跑几步，跑到中间， 对 不对？不 像 前面那个美国人就这样跑了几步， 这么演就不好看， 趴到地下，哇，大家再去再救护，他不就尽到责任吗？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我自己本能，因为我全部看 Life， 每一个细节都看得很清楚。我觉得刘翔在把脚上两块这个东西扯下来的时候，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的意思，完全是他自己的一个决定。唯一的一个谜就是说，教练这个时候知不知道他会这样做？ 是，这是一个关键点。你看，我看这个体育记者李成鹏啊，写了篇博客，就是说刘翔人有没有资格退出比赛？他还说了，根据新劳动法，根据什么国际田径的常识，对吧？这个他脚踝受伤，当然可以退出比赛，但是他甚至认为就是说，这个伤啊。事先知不知道？知道到什么程度？我个人啊，瞎猜，我感觉啊，中国人呢、啊，其实是很想要努一把，要搏一把。就是说，可能无论是教练组还是刘翔本人呢、啊， 对， 都知道有这问题，但是呢，还是准备到时候搏一把，看能不能行。 因为 直到最后一刻，心里说不定还在打鼓。 对， 所以有人说了，要是那个没人抢跑啊，他可能就跑了， 跑出这， 结果可能就是倒在赛道上。 对， 但是呢。砰一下，最后的心理防线，又或者是觉得哎呀，还是不行， 就算了。没错，我觉得这事儿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发，越说的多，就这个教练现在哭得出来讲话，后来种种消息出来之后，你越觉得有矛盾。 对， 这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就因为现在 很多的媒体都，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善意，想帮刘翔说好话，但是这时候说出来的话就很怪了。为什么？越来越多消息说，哎呀，原来他这个伤挺严重，这个伤很难医。如果是这么严重的伤， 你为什么还让他出来比赛？ 对，他不可能是赛前才发现的，他不可能是赛前才有的，他是早就有的，那为什么还让他上？所以问题就在于是谁决定让他挨到最后这一刻。而且我赞成你刚才的讲法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在赌，就是后头如果说真的有组织的或怎么样，那就也在赌，哎呀，这个脸输不起，输不起。 那孙远兵说， 而刘翔自己也在 赌，他这是在玩命嘛， 玩命。 那我当时这个想法就是，你教练不应该叫他玩命了， 但这不超过教练。 我跟你讲， 这 就是人家聊的了。刘翔是什么号码？1356，这背负着13亿人民、56个民族，1356，这还不给压垮？ 真的， 他这背后号码1356吗？ 不，这国际田联 瞎演绎啊， 不关他。 所以我们有首诗应该送给刘翔，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 1356， 这首诗呢是15年前一位诗人献给范巴斯滕的诗，我们献给退赛后的刘翔。有一种伤叫厄运，有一种刺叫无奈。有一种咫尺叫天涯，有一种到来叫离开，有一种失去叫拥有，有一种倒下叫站起，有一种陨落叫飞翔。 叫刘翔， 祝福刘翔。好， 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明明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笑背后落着深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破灭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所以呢，我有个想法是什么？其实很多人说刘翔装啊，怎么样？这不是装，反恰恰相反，一直说他能跑才叫装。我觉得是反过来，就是说如果他能出场，这个叫装；他不跑了，才是不装了。我反而有这个想法。 我这个事情啊是有点失望，不是因为刘翔退赛失望，而是因为据说他不赛了。这么大的鸟巢，很多人就退席了， 是啊， 以后的门票就不去看了，那我深深的失望。为什么刘翔为什么了不起？就是因为他在田径场上， 是因为田径了不起， 创出了成绩，是因为田径了不起。进去的人，你不完全不单单是为了爱国去的，爱国有很多不同场合。刘翔是因为他在田径场上了不起，你们进去支持他那才值得，因为他受伤了，你们余下来这么多田径比赛，全世界一流的田径比赛在你家门口，你就不看了。 嗯， 你到底是爱体育还是仅仅在我们现在、 当然不是爱体育， 真是我跟你说，徐老师，这个就是人家博客里说的，就是说甚至还引用 这下一代鸟巢一代没希望这样的话， 甚至原来引用什么袁伟民说的，说我们是金牌大国，不是体育强国，甚至有的网友还引用，据说啊是李宁说的，就说我们只有冠军，没有运动员。你知道我平常跟他们聊，可能有些球迷会觉得我这人没有爱国心啊，但是。我作为一个外行，我看奥运呢，我真的是说，我说我并不特别为中国加油，我为最好的加油， 对， 更高、更快、更强加油， 奥林匹克为体育加油， 它是运动美嘛，对吧？ 像为什么大家觉得菲尔普斯很厉害，这是大家全世界人民都要承认、都要赞成，对不对？我觉得你比如说像刚才子东说到那一点，就是说很多观众要退场，这个东西啊，其实已经发生过嘛。你刚才说看这个网球也是一样嘛。你说网球那个事儿，我跟你讲一点。 男女单打决赛没什么观众。 对，没错。我跟你说一点很妙。你知道李娜 啊， 有一场 他不是输掉了吗？啊，然后他还发脾气嘛，他发脾气骂观众，他为什么骂观众？他对着上面 shut up 用英文讲，为什么？就因为观众也在喊李娜加油，李娜加油，网球不能这样的，这个会影响他的这个事。 你菲尔普斯讲别人的事情，我们看得比较清楚。这个菲尔普斯了不起，他是为美国了不起呢，还是为人类的体育了不起呢？是他为美国做了很大贡献， 是， 但是更重要的，他是为我们 人类 做出这么巨大的突破， 人类的巅峰嘛。 我最早看藤野先生鲁迅写的，他说他走，藤野先生给他讲一句话，说你将来好好做事，小而言之为了国家，大而言之为了学术。嗯，我当时觉得他写错了，现在才明白，你知道什么？小而言之为了爱国，大而言之为了奥林匹克。所以现在这些退场的人，那些票啊，赶快，赶快再买回去， 拿出来， 认可， 哎，我们交出来给我们 正在看，我们作为中国人，心情都能理解，但是不要应了那句老话：胜者王侯，败者寇王。 对，是吧？就是这样。